有脸红却浓，斜阳染又长，几度飞鸿摇曳了江山远帆。回望灯如花，未与人闲休，心事情书浓，牵我双手，任发丝缠绕双眸。 Yeah! 你看看这世界寻觅乐事，顿起心中压抑和闷气，要似那 Superman 满天飞，共你上天去飞，更高再高，似那 Superman 满天飞，上天去飞，更高再高，似那 Superman 满天飞。 不如我哋一齐去飞啦！ 要似 Superman 满天飞，又比天空更高，云上天。我要似那 Superman 满天飞， 双双飞向青天深处，开心的欢笑地，追踪理想一齐去，找正方向冲天高飞。 Superman We'll be right back.

脚步。多少次我忍住伤口 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五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九五九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。 弘扬文明城市，服务大众万家。良乡盛通家居广场沉淀16年荣誉，承载一流品牌家具、家居、建材、家装，一站式快捷购物，用超值的消费打造高品质的家居梦想。买家具、选建材、找家装，就来盛通家居广场，购物到盛通，家和万事兴。地址：良乡北关月华大街1号，电话8936-9998。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农夫产品批发市场最后80席黄金商铺等您来袭，优越的地理位置，免租金的支持力度，您还在等什么？财富热线03123877772。 买标志到汇金，南有汇金科曼，北有汇金德通，到店购车即送行车记录仪，汇金值得信赖的汽车专家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大兴新网消息，为进一步方便群众办事，大兴区设立了综合行政服务中心工商税务分中心，实现了工商局、国税局和地税局三家业务的一厅办理以及业务流程的融合。大兴区综合行政服务中心工商税务分中心将于6月6号正式对外办公，它是位于大兴区工业开发区金星路18号院3号楼，北临黄奕路，东临广阳大街，背靠金开路，距离地铁4号线高米店南站直线距离2公里。此外，大厅还设置了24小时办税区，提供了打印、复印商务中心、书写台等，切实为群众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服务。北京日报消息，24号上午，市交通委相关负责人解读新出台的北京市路侧停车管理改革方案。今年本市将完成城6区和通州10%路段的路侧停车电子收费试点，明年年底前实现城6区和通州路侧停车电子收费全覆盖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需要你在我身旁。 想你是你在眼前，想你。

看不见凋谢，江南夜色下的小桥无言，读不懂塞北的谎言。没开世界因寂寞而缠绵，春归后又很快湮灭。夜后就随风飘远，冬秋时风沙落雪，我望着湖面，水中寒月如雪，指尖轻点冻结。冬秋时风沙落雪，又想起你的脸，若是无缘再见，白蝶留恋 有时候，太多的语言会挤破宁静的空间，太繁忙的工作会使你暂时失去清晰的思路。车窗外的阳光